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老爷子说话忒逗了，这也不是你们家汤头，你说包还就包。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咋的？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哪是你家地盘啊？ 就这个地方 啊？ 就我画圈这地方。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那当然了。 那你也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它就是我的。 咱捅啥呀？捅散了花椒面，你赔得起吗？ 你怕捅啥？给我挪呢，往那边。 往哪儿挪？ 往那边挪。 往那是公共厕所。 那你卖十三香正好，香是辣味儿呢。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你去吧。 我不去，我都是不挪。 你痛快给我挪过。 你还有个闲来后当的？ 你的？ 嗯， 我昨儿就来了， 我前个就来了，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包。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我卖包是政府批准的。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营业执照啊。 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不挪。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你才烂到这儿呢。真是的， 是不是定死不挪了？ 都是挪。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我跟我圈里头站着，你管着。看报看报，法制报故事报啊，内容丰富，中看中瞧。 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啊！ 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 上好花椒，喝大量好，穿皮肉桂是加两姜啊，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 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看最后几 行，我每次大小荤香啊，哈，买回家去， 看一看 把菜做呀，鸡呀鱼肉是喷喷的香。 看一看专业户买人员上当受骗，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看一看， 走走瞧一瞧，那上好的十三香保质保量，多买了少三钱，咱是三毛一包，五毛两包。 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锯末子、榆树皮、中药渣、冒充吃的。看报看报，醒枪开窍，你要啥报？ 各位老少请听好，要买报纸您了仔细的瞧啊，五分一张他卖两毛，买到家里那更懊恼，小学生看了非法小报，大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你媳妇看了他的报，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 你整天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你不唱你十三香呢？ 我愿意唱。 你愿意行吗？ 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都愿意唱。 那对，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捂你嘴了。 那哎，你咋骂人呢？ 谁骂你？ 你这个虾。 你再说一个。 他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 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住进了法院，现在没最后定案。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亲朋好友来聚会，扎起围裙下厨房啊，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 看报看报， 你的手艺 惊险离奇，内容丰富，看一看小两口为发家走上邪路，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看一看 是登门拜访，还是他用的我的十三香？十三香的 宝宝啊， 多买了少三钱，三包一包，五包两包的 啊。讲法治，讲文明，健康长寿，讲卫生。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蒙，中药渣冒充十三香，吃完肚子。学法用法，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他永不上当。 来报来， 怎的？你还啥？跟谁说话呢？ 跟你。 跟我说话就矮矮的， 咋的吧？ 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 你给我少废话。你刚才说啥？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末子、冒充十三香，他有那事儿吗？ 那啥话没有，咱能赖数？ 我看一看。 你看，公安局都没来检查，你算老几？ 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 你是干啥的？照我强多少咋的？ 你少废话，我今儿个就要买你这个报。 不卖。